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这一天又要跟我们说再见了，在最接近再见的2个小时之内，我会再跟你说声再见。如果有一个可能，再见之后不会相见，你会难过吧？如果你上学的时候好好读书，也许会考上你心仪的学校，学一个心仪的专业，在这个大学校园里遇到你心仪的另外一半。如果你每天健身，规划自己的行为，规划自己的作息，你会显得容光焕发。如果那次你没有离开他，他没有走开，你们现在会是怎样呢？ If 如果有如果的话，我们的时代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你现在的生活将会是什样的一种颜色呢？白色，五彩斑斓，还是灰色？今天呢，发生了很多事情，我去了很多的地方，我说了我会回来在直播间跟你见面，我等你们来找我。看到了很多在等待我出现的朋友，谢谢大家光临十点大陆机。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每天晚上的这个调频最后一个小时，最后一个小时段的直播节目是我，这个节目之后是夜歌，也不要忘记收听。今晚我准备了很多有杀伤力的歌曲，陪着你这个也许孤单也许欢乐的夜晚。我希望你卸下伪装，就像进家门一样，舒服地躺在沙发里或者窝在床上，让自己的心放空，安安静静地度过一个小时。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选择来到十点大陆机，谢谢花椒的朋友爱飞美丽的日子，看到了我们的简妮又来到直播间，非常的开心。还有我们的东哥韩德庚、华语新桥、江南静儿，这些都是好朋友，好朋友就里面坐啊，已经为你准备好了花生、瓜子、茶水、葡萄干等等一些小零食，你可以非常舒适地听我的节目，看我的节目。你不要忘记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今天晚上我们聊如果有如果的话，啊，这是一个很矛盾又很让人觉得纠结的词句子。如果有如果的话，我们会想到哪些如果呢？如果我现在是窗外的导播，如果恒恒坐在我这个直播间，他会带来一档怎样的十点大陆机呢？ 如果我是导播的角色，我会专注地盯着这个每天晚上22点出现的主持人们，透过那个厚厚的玻璃。你看，如果就是一个剧情，你可以肆意地想象它的剧情。你当导演，你当制片，你当道具，你当美术，你当副导演，你当调度。如果一个人能控制自己人生的走向，他是了不起的。但是如果你在一段人生当中走得有点摸不着头脑，有点模糊，你也不要责怪自己。人生有很多很多次的选择，如果再重来一次的话，我想很多人会选择那个简单的，或者说不是那么有困难的去完成一件事的道路。但是你静下心来想想，那些你用力拼搏过的路，走过的路，挡风遮雨过的路，是那么的让你在珍贵的记忆里永存的部分。如果有如果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玩的命题。我希望我们今天一起玩玩这个好玩的命题。22点06分10秒，有请第一位歌手。这个歌手呢，他是湖南人，他是出生于一个音乐世家的人。我觉得郭顶的音乐呢，是适合年轻人去听的，而且郭顶呢，有年轻人少有的沉稳和专注 focus， 以及对编曲的自己的感受。如果的话，如果他学了正统的音乐，如果他去音乐学院，他现在还会这样唱歌吗？如果不是当年他送我2张他签名的 CD， 我还会放你的歌，情歌2-3首。你的 APP 里，你的播放器里一定有不少的情歌，听听这首。 风吹着，我一个人站在街头，孤单好像充满宇宙。你的手还在我右边牵着我，回头你怎么消失了？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不停地走，挥霍着自由，多远才是出口？多久才到尽头？送你情歌2-3首，就算我什么都没有。如果爱要远走，让它带给你自由，我宁愿停留。写下你的温柔，分开时候无需泪流，若你快乐我就觉得足够。 它带给你自由，我宁愿停留。 郭婷的专辑呢，我诚意推荐给各位，不管是她的第一张、第二张，是最近发的这张啊，《飞行器》里都有她精彩的对于人生的，她这个年龄段深刻的感悟。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10点打路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10点大陆机，见字如面呢、啊。大家如果正在看我的直播的话，看到屏幕上这张图片，我手写了大概有400张左右的文字。如果开见面会的时候，我可以让你们抽到哪张，我给你读哪张。怎么读呢？我们 face to face。面对面的读，我盯着你的双眼，你看着我的双眸，这样才会有感觉。如果你在茫茫的人海当中遇到一个陌生但是又瞬间让你熟悉有好感的面孔，时间超过1秒钟，你觉得他很不错；时间超过3秒钟，你得要用心对待这个眼前的面孔。如果超过了5秒钟，你不要失去跟他交谈的机会。听上去还真的是好让人艳羡的感情肆意的表达方式。如果的话，你要说什么呢？对你自己说什么？对那个你心中深埋的人说什么呢？谢谢777公主，谢谢简妮，谢谢东哥啊，还有瑞瑞，你们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也相信会把你在没有进直播之前愉快的心情带到直播间，让所有的朋友感受到你们对于生活的快乐和每一天的享受。谢谢你正在收听收看10点大陆机，谢谢嗨草儿关注了10点大陆机。接下来的这首音乐风格呢，我很喜欢，是那种很高级的悲伤，对，很高级的悲伤。悲伤有很多种，一种是自怜，让人可怜；一种是很孤独的孤独着，啊，你发现一个词啊，形容词 double 一下，会有很深刻的感觉，很孤独的孤独着，很无望的无望着。你现在是孤独还是无望，还是悲宠还是幸福呢？很幸福的幸福着，很美丽的美丽着，很美丽的美丽的生活着。如果的话，高级的悲伤，是的， 琪琪琪公主，如果我指的说是如果你没有认识那个你的意中人，如果你没有有一个机缘巧合跟他见一面，你是不是还会跟以前一样生活，一样孤独的、骄傲着、挑剔的、自我的生活呢？我时常在夜晚无法入眠的时候想一些之前的故事。我这个人啊，就天生神经比较细腻，也就是神经比较敏感吧。我想这个，如果我不来到北京，如果我大学毕业就留在了我的故乡山东，我现在在做什么？我身边的人会是怎样的？长发飘飘，还是短发齐耳？我会有小孩吗？我会在这个城市当中有一盏灯光属于我自己吗？我也会像很多在这个城市从小长大的朋友一样每晚聚会吗？一起欢聚的时候哈哈大笑，如果的话。我放大这些细微的思维之后，我放到一个小的空间里。对啊，就像简妮说没有如果，但是我们今天说如果有如果的话，我想在听我节目看我节目的朋友都有性情中人啊，我们都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朋友，有些话你真的可以理解。如果你现在的那个他不是你现在脑海中的那个他，或者说你现在没有一个人陪在你的身边，你只能通过微信的朋友圈看一些电影追一些剧去填补你生活情感的空白的话，我希望你静下心来好好听听起来这是我的推荐。我相信你一定会想起他，如果你没有想起他，就是你还不够爱他。如果没有你，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吗？也许吧。 如果从来不曾遇见你，如果从来不曾爱上你，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不会如此美丽。爱情曾经怎样带领我的心，撇开世界只有你是唯一。狠狠爱过一回，只换来一句刹那。不问你会在哪里，身边什么伴侣，陪我来做最难熬的一过去。如果不是因为 真的会记得你，记你一辈子，然后好好爱别人，过好我的生活。我也真的真的希望你能够幸福美满。 爱情曾经怎样带领我的心，如今才叫原因还是一个谜。 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打陆机 To be your better man。说了，如果你这首歌没有勾起你想起另外一半的话，也许你不够爱他。无所谓，反正他现在不在你身边，你可以拎出你跟他所有的记忆和温存的画面，灼伤你，燃烧你。谢谢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十点大陆记，这个声音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我的名字叫做周准。谢谢桃子大大大王御用小弟猪猪关注了我，欢迎。刚那首歌来自林志炫，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们今天晚上聊如果有如果的话，你有话要说吗？我想你一定有一肚子话要说。如果你觉得不好意思，你可以放在心里。如果你觉得来到十点大陆机，你觉得这个地方像家人一样，像家一样，那就畅所欲言。董哥说，听着歌喝着酒，怀念和想念，那是一种非常非常舒适的，我个人认为是一个人在独处或者享受幸福美丽瞬间的一个极致的享受。无拘无束，思念倾倒整个世界，翻来覆去，既美好又高级。那首高级的悲伤来自于林志炫，如果不是因为你。接下来呢，我要读一些话。这些话呢，其实被村上春树先生写下来之后，你会觉得他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简简单单的传达爱与体会爱美好的一些笔触的部分。你不会觉得鼻酸，你也不会觉得有点讨厌，你只会觉得有一股暖暖的温婉的文字的味道。这是两方面的事情，你准备好了，我要读给你听。我要先读温暖的幸福的部分。如果我爱你，而你正巧的也爱我，那你生病的时候我会去照顾你，陪着你到老。你骑车的时候我会要你小心一点，还要你到的时候呢打个电话跟我说。你忘了吃晚餐的时候会假装很生气，然后说你这样会让我很担心。你头发乱了的时候，我会笑笑的替你拨一拨，然后手还留恋的在你的头发上多待几秒钟。我在空闲的时候会念念你的名字，想想你的声音。我在逛街的时候会想到，哎，你正好缺了这个呀。我在发现了好东西的时候，一定马上想到，一定要你练也来看一看。我失眠了之后，听到你也失眠，我会在心里偷偷的傻笑。我在熬夜的时候，接到你只为了说声不要太累早点睡了的电话，会甜甜的笑，而且乖乖的去睡觉。我在想着你的时候， 知道你也在想着我。再也不会跑遍整个校园，只为可能与你相遇。下雪的时候，如果我们一直走，是不是就可以到白头呢？ 我是曹玄彬，十点八路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我想和那时的自己聊聊天，聊当时的心愿，静静的旁观。 村上春 春硕先生呢，是细腻的情感表达的高级的作家，还有很多很多精彩的作品，希望你呢通过现在发达的互联网去搜索一下。刚刚你听到那首歌来自于梁静茹，叫做《情歌》。那刚刚上一个桥段的情感分级是，如果你爱我，我刚好也爱你，那是一种那样的情感情绪。时间一反转，来到了下个阶段。但是如果我爱你，而你不巧你并不爱我，那你生病的时候我只会打通电话慰问你，我不敢奢求待在你身边，你骑车的时候我只会暗暗的心中希望你安全，不要出事情，你忙忘了吃晚餐，我只会笑笑的问为什么不吃晚餐啊，你头发乱了，我也只能轻轻地告诉你，哎，你头发乱了，你想哭，我只能在旁边无奈地轻轻叹气。尽管前一刻我是雀跃的，你想要笑，我会陪你笑出声，尽管上一刻我是沮丧的，我在空闲的时候还是会念念你的名字，想想你的声音。那我在逛街的时候会想到是谁帮你买的这个吧，应该买到了吧。那我发现好东西的时候也会很无奈地想着，会是谁会告诉你这个好消息呢。我夜不能寐的时候会躲着不让你看见我的黑眼圈，那我在熬夜加班的时候我也不敢期待会有电话声响起来。我想告诉你们，我在想着你的时候会想到这时的你会想着谁呢。如果我不再爱你了，我一定就不爱你了，我会去爱上别人。那我请问各位，世界上有什么不会失去的东西吗？我相信有，你最好也相信啊。 如果云知逃不开纠缠的牢，每当心痛过一秒，每回苦心过一秒，只剩下心在乞讨，你不会但结冰，一切都好干净，泪水它一旦流尽，只剩决心，放逐自己在黑夜的冰晶，任由黎明一步一步向我逼近，想你的心化成灰烬，真的有点累，没什么力气，有太多太多回忆哽住呼吸，你的心我无处投递，如果可以飞檐走壁找到你，爱的委屈不必澄清，只要你将我抱紧，如果云知道想每个思念过一秒，每次 想曾经的我们了。你呢？你还好吧？我们没有相爱过，你只是一个让我无法释怀的人，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无法释怀的人。 真的有点累了，没什么力气，有太多太多回忆心，我无处逃避。如果可以飞檐走壁找到你，爱的委屈不必澄清，只有你将我抱紧。如果雨知道，想你的燃烧，如果云知道，逃不开纠缠牢牢。每当心痛过一秒，每回哭醒过一秒，只剩下心在乞讨。 知道不知道，我也搞不清我知道不知道。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 如云的《如果云知道》是女生版本的，齐秦先生的是男子版本的。你喜不喜欢看天上的云，还有夜晚的星空？如果没有任何的光染，我会非常非常贪婪地抬头看看满天的繁星，找找那颗属于自己最亮的星星。去贝加尔湖呢，又想起那个瞬间。有一晚在贝加尔湖的篝火旁，很多的朋友围在一起，说了很多的心事。也许是因为酒精彻底卸下防备那一瞬间，至少我是卸下防备啊。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的东西珍存在每个人的心中，你说全拿出来是不可能的，但是你要恰到好处的分享，那 就是非常舒适的相处关系。朋友之间是这样，情侣之间更是这样，很难拿捏那个距离和分寸感啊。你要对他好，你也要从对他好的这个过程当中享受到他对你的鼓励。爱的抱抱举高高是女生需要的，男生到底需要什么呢？一个爷们儿到底需要什么呢？关心、鼓励、赞美、被需要。如果在听我节目的男性朋友是爷们儿的，说是不是？如果是这个理儿，给个一。啊，这个感觉连的不好，你不用给一，是不是你们自己觉得错？女生被宠爱举高高，像公主一样，像小孩一样。很多人都想在恋爱的角色当中被不同的感觉宠爱着，角色也在发生不同的变化。谁让你是一个姑娘，她是一个男孩呢？之后成为了女人和男人呢？如果有如果的话，我想每个人不一定都有勇气重来一次。我在想我有没有勇气，让我想想，想五秒钟。来一次呗。时间挺快的哈，过的44分钟过去了。谢谢执念分享的直播间。简妮也是个男人，也是个女人。其实很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性别有一些差异，就比如说她本身是一个女性，但是她性格里有男子的气息，比如说非常的豁达果敢啊，很爷们儿。一个男子里面很有柔软的部分，细腻的部分，就像赵本山在小品里说的，男人一般是女人，也不知道这句话是出自哪个人说的话，是我才疏学浅，但是确实有不同的特质在一个人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只要被人欣赏，那就是好的。刚刚那首《如果云知道》啊，是打动人心的歌曲，无论从演唱到编曲，还有跟刚刚那个话语的情绪连接都是到位的，于是你会觉得好听。接下来这首好听的歌会是什么呢？反正今天跟如果有关系，那大部分的歌都有一个如果的前缀。我也很喜欢莫文蔚演唱那个版本，我看过无数遍 MTV， 听过无数遍这首歌，我也在家里弹过无数遍这首歌曲。但是我当听到萧敬腾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还是今天很自私的拿来一版萧敬腾演唱的。嘿，我真的好想你。嘿，我真的好想你，但是我不能对你说，我怕说了打扰你的生活。你要幸福，对身边所有的人，还有我的朋友，还有听众以及观众，要幸福，坦荡荡，微笑常挂在嘴边。如果没有你， 嘿，我真的好想你。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眼睛干干的，有想哭的心情，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我真的好想你，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最想说的话我该从何说起，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什么 真一切来不及，反正没有了自己。 我在想，十多年之前网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那时候还流行部落格、博客，现在有了微博、微信，有了脸书、 Twitter、 Instagram， 你会觉得找到一个人没有之前那么困难，但是你会发现真正的爱一个人、了解一个人变得越来越难。 眼睛干干的，有想哭的心情，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萧敬腾，如果没有你。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十点，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十点大陆机》。 一开始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这个声音是不是很久违呢？如果你在那些广播新生的年代听过这个声音，我要谢谢你。时代变得很快，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了自身的变化， 在互联网的时代，我们每个人的精神、意识、行动、理念都在迅速的改变，但唯一不变的是自己内心的那部分东西。你发现白天的我是欢乐的、跳脱的，到了晚上我会情不自禁的，也应该说是心甘情愿的坠入这样一个直播的氛围当中，这是我享受喜欢的部分。我想这个感觉反馈给你的时候，你也是同样有这样的感触。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呢，也是充满了无尽的爱的味道，说了一晚上的爱啊，但是我觉得一点都没烦呢。我说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我也替他们说了很多心里话。也许听众会问，网友会问，观众会问，有哪些是你真心说的话？你猜，哪些是我的真心话？小仙儿吃得好，吃的包子。我觉得什么是幸福，就是我饿了，我手里没有东西，你手里拿着包子，味道非常非常好闻的包子味，刚出锅的，发面馅儿的，好幸福啊！甜甜的，咸咸的，大葱馅儿的，必须是。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生命生活给予我们对爱的幸福美好的追逐。我再次用心地告诉各位，如果你要爱一个人，爱一个工作，爱一件事情，如果你真的拨动你的心弦，就请你用心爱，好好爱，不要让这份爱荒废掉。当然了，如果你一直在倾心倾意，全心全意地付出，你总是全心全意地出现在一个人身旁的时候，他辜负了你，跟他说再见。有些人就是陪你一段生活的，让你变成更好的人，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一点点作茧自缚，有一点点难过，而且这个难过是很长久不能出来的，但当你发现你走过那段阴霾之后，看到了新的朋友，认识了新的生活的圈子，你会发现一样可以重新开始呢，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也希望今天晚上你收听收看的感觉是舒适的，是回味的。如果爱情深爱，如果要在晚上找一份安静，请来十点打录机，你同意吧？最后一首歌，有请特别会唱歌的一个人啊！这首歌我曾经参加过2007年快乐男声的时候，我也唱过这首歌，而且通过了啊！只不过那时候我真的是很胖 ，I am a fat man。那时候我190斤，还烫了一个头发。下面的评委是李健先生，贝加尔湖那位。看着我，好回味的一段时光。记得，如果爱，请深爱。我是你的好朋友，现在我的身份是主持人，晚上我是音乐 DJ。不要忘记接下来的老主持人吴周彤带来的夜歌。Love is love， 晚安，亲爱的。如果你身边有一个挚爱的人，去抱抱他。如果你是孤身一人，抱抱自己。明晚再见，拜拜。 每个人都想明白，谁是自己生命不该错过的真爱，特别在午夜醒来，更是会感慨，心都埋怨还有不能释怀，都是因为你触碰了爱。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爱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困惑的心，流过的泪，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如果这就是爱。